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1年7月15号星期四，机动车尾号4和9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巴基斯坦一载有中国公民的班车发生爆炸，致中国公民9死28伤，王毅会见巴外长要求彻查。 京城京市，北京地铁线路图上新，1号线终点站已改为环球度假区。 国内方面，昨晚四川阿坝州汶川县发生4.8级地震，成都等多地震感明显，目前没有人员伤亡。 今天的家学家印说的是，治理预付费退款难，期待更加统一的法规落地。 8点钟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东京奥运会将会由获奖运动员为自己来佩戴奖牌。 财经资讯，银保监会表示，当前银行业信用风险总体可控。 前沿科技，工信部明确，到2023年，我国 5G 应用扬帆远航局面将会逐步形成。 大约在8:30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共有777人，成为境外参赛规模最大的一届奥运会。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瑞和李玲带您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今天的头条，我们来关注一个突发事件，关系到中国海外公民的安全。当地时间7月14号上午7点钟左右，在巴基斯坦开普省，一辆中方企业承建的达苏水电站项目出勤班车，在赴施工现场途中遭遇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其中9名为中国公民，另外还有28名中国公民受伤。 针对这起事件，巴基斯坦外交部昨天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称，这辆汽车是因机械故障导致气体泄漏引发爆炸后坠入深谷，并称正在对此事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声明还称，地方政府正在为伤者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巴基斯坦和中国是亲密的朋友和铁哥们，巴方高度重视在巴中国公民项目和机构的安全。 那么公开资料显示，达苏水电站项目是巴基斯坦目前在建的最大的水电工程，总装机容量为5400兆瓦，是巴基斯坦技术最难、总装机容量最大、总投资最大的项目。建成后呢，将会有效的填补巴基斯坦目前的电力缺口。那么巴基斯坦政府也一直对这一项目高度重视。 爆炸发生后，中国驻巴使馆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对伤者致以诚挚慰问，将会同巴方全力做好事件善后处置工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昨天表示，中方对巴基斯坦发生炸弹袭击造成中方人员伤亡表示震惊和谴责。 中方对巴基斯坦开普省发生炸弹袭击造成中方人员伤亡表示震惊和谴责，对在袭击事件中身亡的中方巴方人员表示哀悼，对其家属和受伤人员表示慰问。巴方安全力量已经采取措施控制了局面，妥善转移并救治伤员。中方已经要求巴方尽快彻查真相，缉拿凶手，予以严惩，并切实保护在巴中方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 新华社今天凌晨的消息，当地时间7月14号，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杜尚别会见了巴基斯坦外长库雷西。王毅表示，希望巴方迅速查明这起事件的原因，全力救治伤员，及时做好善后，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如果是恐怖袭击，要求立即缉拿凶手，严惩肇事者。 库雷西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这是一起事故，目前没有发现有恐怖袭击的背景。中国是巴基斯坦最主要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中方的损失就是巴方的损失，巴基斯坦将全力救治伤员，彻查事件真相，第一时间同中方分享调查进展，并将竭尽全力确保中方在巴人员安全。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好，进入到京城京市，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一个变化。昨天不少乘坐地铁一号线的乘客发现，一号线东单站内的线路图有了变化。这个线路图上，不仅印出了八通线的车站，终点站也从四惠东变成了环球度假区。 新更换的线路图上，一号线与八通线线路颜色都以红色标示。尽管两条线路的车站在线路图上已经串联一条直线，但是图上呢依旧保留了八通线的名称。另外，在四惠东站的位置，车站用一张贴纸粘贴着目前一号线列车运营区段为古城站至四惠东站的提示语，提示乘客两条线路目前还没有贯通运营。 地铁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在一号线八通线贯通之前，那么地铁公司呢将会对车站和列车的标志标牌进行更新。根据施工计划，一号线与八通线将在近期实现一趟车做到底。 北京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北京262家医院可一键报警，三级医院实现安检全覆盖。这是自去年北京市医院安全秩序管理规定实施一年来北京医院的变化，其中153家医院一键报警连入警务室，80家连入属地派出所，同时86家医院配备了人脸识别系统，医院安全秩序管理持续向预警智能化精准化迈进。 截止到今年的6月底，北京市公安局一共办理了涉医违法犯罪案件74起，查处77人，其中刑事案件有7起。同期对比来看的话，涉医违法犯罪案件发案率稳步下降，其中刑事案件下降65%。 昌平区农业技术推广站昨天发布消息称，从6月17号开始收割，目前全区小麦下收工作已经完成。根据技术人员对小麦灌浆速度以及亩穗数、穗粒数和千粒重的测算，预计今年全区小麦总产量可达67.8万公斤。 今年昌平区一共种植小麦2062亩，品种呢全都更换为精麦9号、精花11号等优良的品种。那小麦种植面积比往年增加了近400亩，涉及到马池口、沙河、南邵等5个镇。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国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晚间11点36分，在四川阿坝州汶川县北纬30.97度、东经103.37度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5千米，震中距成都市76公里，成都、德阳、乐山等地震感明显，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震感到底有多强烈呢？家住成华区的秦小姐说，她平时呢反应很迟钝，很多次地震呢都没有感受到。这次地震发生时，她正坐在沙发上刷朋友圈，突然就感觉到了摇晃，先是晃了几下，短暂停了2秒钟，又继续摇晃。 据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消息，中国地震预警网大陆地震预警中心在地震波到达前19秒向成都预警，预估烈度2.6度。 那么这次地震呢又是发生在汶川，所以大家都很关切说这是否是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的余震呢？对此，成都理工大学教授王玉生说这就是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的余震。地震的余震呢并没有有效期这一说法，地震发生几十年以后发生余震都有可能。 13年前5.12汶川特大地震的震中在其北东侧，据观测有向南西扩展的趋势。 汶川地震与庐山地震震中存在着空区，那么这一次地震呢，刚好就在这个空区内，空区的长度有100多公里。王永生提醒，需要注意余震进一步向南发展，要加强预警。 好，国内方面我们再来聚焦一下疫情。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最新这个疫苗接种数据啊，截止到13号，国内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已经突破了14亿剂次。那例如呢，在北京截止到13号，全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达到3581.6万剂次，累计接种1847.10万人，这其中啊有1745.4万人完成了全程接种。 在疫苗和药品研发方面，中国也在取得积极进展。国家药监局已经批准5条技术路线的22个新冠疫苗进入临床试验，并依法依规附条件批准4个新冠疫苗上市，依法组织论证同意另外3个新冠疫苗紧急使用。 在药品研发方面，截止到6月底，国药监总局已经应急批准了25个药物开展新冠肺炎及其相关适应症的治疗性药物的临床试验，还通过了特别评审审批程序，应急批准3方上市。 我们再来跟进7月12号，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4季开元酒店府房发生重大坍塌事故，经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已经全都救出，其中17人遇难。截至昨天上午9点，搜救工作全都结束。 事故发生之后，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现场救援处置进展，派出部总工程师带队的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工作。国务院安委会决定成立督办组，对这起事故查处进行挂牌督办。 目前江苏省政府已经成立事故调查组，依法依规对事故具体原因开展深入调查。公安机关已对酒店法定代表人、实际经营人、项目负责人、工程设计人员、现场施工负责人等进行传唤调查，并对相关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518赛格广场大厦为什么会出现有感的震动，直接原因呢查出来了。5月18号，深圳市赛格广场大厦出现有感震动。近日呢，深圳市相关单位负责人及专家回答记者提问，权威专家认定，通过大量检测、监测、试验和分析论证，并经多方复核鉴定，赛格广场大厦在设计核载范围内和正常使用情况下，主体结构是安全的，可以继续使用。 那么大厦为什么出现有感震动？专家组呢，通过技术调查、环境和设备运行调查与测试，排除了地铁运行、周边工程施工或爆破、空调机组运行等影响因素。通过对风致震动与结构累积损伤的重点分析，专家组认为大厦桅杆风致涡机共振和大厦及桅杆动力特性改变的耦合，是引发大厦20多年后才发生有感震动的主要内因。 那么又如何来解决这样一个有感震动的问题呢？专家组认为，拆除桅杆可以有效地解决大厦有感震动的问题。桅杆原有防雷航标功能可在桅杆拆除之后呢，在楼顶重新布设。拆除工程将于近期择期实施，并同步开展损伤修复工程，有效工期为32天。 那么有关大厦里的商户将如何安置的问题，相关负责人介绍，提供临时经营空间，依法依规解决诉求。 国内方面，我们再来说说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将会在本月启动。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生态环境部透露，首批纳入覆盖的超过2000家电力企业碳排放量超过40亿吨二氧化碳。未来呢，全国碳市场将扩大至石化、化工、钢铁、有色、航空等高排放行业。 全国碳市场意味着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何为碳交易。简单来说，这是以碳排放配额为对象的交易行为。作为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恶化的主要元凶之一，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威胁着人类生存。为促进企业积极实现碳减排，把碳排放量商品化并进行配额交易，已经是国际通行的市场手段之一。 那么企业呢，需要在配额允许范围内排放温室气体，如果用完配额，那么要停产，要么呢要向排放配额富足的企业来购买。那这样呢，超额排放的企业就需要多付费，而超额减排的企业则会获得市场的奖励。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进入天气资讯，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线材的高级工程师张焕月，请张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张工你好。 哎，长城你好。 张工啊，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报显示还是有一个分散性的阵雨过程啊，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这个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那么主要是午后到傍晚。那么现在这个天气看来是受到轻雾的影响，大部分能见度稍微差一些，2公里左右，像南部、北部局地，那么能见度小1公里。那么像这种能见度啊，估计在10点以后将明显的好转。那么现在，那么有些能见度差一些，那么对大家的出行还有点影响，大家就防范一下。那么今天午后到傍晚前后啊，本市那么大部分地方会有一些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这个看来降水量不大。但是山区的局地，可能有短时间的，30毫米左右的强降水。那么今天这种情况，那么到山区游玩，那么请大家注意防范一下。今天的最高气温31度左右，但是呢湿度大，风小，天气就比较闷热了。今天夜间跟天气呢以阴为主，还是有分散性的这种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降水量可能比今天白天要明显一些。有1到5毫米，就是大部分地方这个量，但是这个山区局地啊，会有30到50毫米左右的这么个强降水。那么今天这个降雨啊，看来就是，就尤其是到了夜间，看来对大家这个影响要大一些。 嗯。 未来3天，就是周五到周日，那么这几天看来天气将出现比较大的变化。那么一个是。随着副高地东推到海上，这种偏南偏东，暖湿气流啊，与北方冷空气有不断的交汇的过程。那么这几天啊，看来这天天都有比较大的降水，局地啊，看来短时雨强也比较大，风也比较大，尤其是阵风偏东阵风。那么还请大家注意关注这几天的天气情况，注意加强防范。 好的， 这种强降水带来的不利影响是这么情况。 好，谢谢张工给我们做的详尽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谢谢张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夜间呢是阴有分散性雷阵雨的天气，东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他们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他们一丝不苟，追求卓越，让我们弘扬工匠精神，为首都高质量发展凝聚力量，贡献智慧。北京需要千万大工匠。 活力会想畅读一下，北京图书大厦暑期活动来了，29.9元礼金包可抵100元使用，读者还可同时使用北京文汇书香券和通用优惠券。北京图书大厦邀您一起共沐夏日书香。 如果您的企业拥有知识产权，想要信用贷款，快来申请中国银行金科知融通吧！信用贷款金额最高可达500万元，利率低于同业平均水平。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以诚迎信赖，用心做服务。服务是诚挚的微笑，服务是耐心的聆听，服务是雪中送炭，服务是未雨绸缪。 北京市热力集团开展冬病夏治、散热器安装、户内巡检等服务，为您的冬日供暖保驾护航。北京热力，您全年无休的供热管家。24小时服务热线96069。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30，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国际方面。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东京奥运会将由获奖运动员为自己戴奖牌。 法国恢复国庆阅兵仪式，为应对疫情大幅减少观礼人数。 财经资讯，银保监会表示，当前银行业信用风险总体可控。 前科技工信部明确，到2023年，我国5G 应用扬帆远航局面将会逐步形成。 大约在8:30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地质灾害警报没有结束，潭柘寺等景区今天继续关闭。 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成立，共有777人，成为境外参赛规模最大的一届奥运会。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瑞和李玲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国际视线，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下周五东京奥运会就将开幕了。日本首相菅义伟昨天在首相官邸与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举行会谈，双方确认，即使在紧急事态下宣言下，仍未会举办一届安全安心的奥运会，加强合作。 巴赫明确表示，绝不会给日本民众带来新冠肺炎疫情扩散的风险。为防控新冠疫情，在颁奖仪式上，由获奖运动员自己从托盘中拿起奖牌，自己佩戴在脖子上，不会采取握手、拥抱等祝贺方式。奖牌获得者和颁奖出席人员被要求佩戴口罩。 菅义伟表示，希望国际奥委会作为主办方，对运动员及相关人员采取彻底性的防疫措施。他同时强调，正是因为面对着新冠肺炎疫情，所以希望借此能从日本向全球发出集人类的努力与智慧必能跨越难关这样一个信号。 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不足8天，日本首都东京的新冠疫情再度趋紧。昨天报告新增1149例新冠确诊病例，创1月底以来的新高。日本全国累计病亡人数超过1.5万。一些专家认为，新一波疫情来袭主要与传染性更强的变异毒株扩散和新冠疫苗接种率较低有关系。 那截止到目前，东京奥运会的750场比赛当中，有97%的比赛将会空场举办。东京奥组委首席执行官武藤敏郎表示，门票收入将从预计的9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3亿元）降到几十亿日元，奥组委将面临收支失衡的局面。 但是国际奥委会预估，东京奥运会的电视覆盖率预计将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2倍左右。奥运媒体转播商的报道覆盖量将高于往届。对于国际奥委会而言，只要东京奥运会如期举办，高额转播费就能落袋为安。 昨天呢，参加东京奥运会的美国代表团选手名单也公布了，人数多达613人，包括329名女运动员和284名男运动员，参赛规模成为了美国奥运史上规模第二大的代表团。 美国代表团613人当中，有104人曾经获得过奥运奖牌，56人夺得过奥运金牌，其中33人拿过2枚以上的奥运奖牌，22人拿过2枚以上的奥运金牌。 那么在昨天呢，中国体育代表团也成立了，在稍后文化资讯当中，我们将会给您详细介绍。 再来关注13号，日本内阁通过2021年版防卫白皮书，首次提到台湾局势对日本安全及国际稳定十分重要。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昨天表示，日方的防卫白皮书出现一系列涉台错误，是不负责任的错误表现，要求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立即纠正错误，采取切实措施，消除恶劣影响。 另外，在日本发布的这份防卫白皮书当中啊，再次主张对独岛，日本称主岛拥有主权。当天呢，韩国政府也表示强烈抗议，要求日方立即撤回。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球的疫情数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4号下午，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8729 亿例，死亡病例 404.647 万例。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3号表示，要实现全球群体免疫并终止新冠疫情，需要110亿剂的疫苗用于全球 70% 地区的人来接种。古特雷斯敦促各国紧急资助这一新的需要注资500亿美元的行动计划，以加快卫生工具的公平分配，来帮助结束新冠疫情。 我们再重点关注印度。近日印度北部山区迎来大量游客，在景区内的游客不戴口罩、零距离社交的行为加大了新冠病毒传播的隐患。当地时间13号，印度总理莫迪和印度卫生部官员分别向印度民众喊话，希望民众遵守防疫行为规范，防止第三波新冠疫情来袭。 另外，美国方面呢，疫情情况也不容乐观。由于新冠变异毒株德尔塔快速蔓延，新冠肺炎疫苗接种率滞后，以及7月4号美国独立日的大量人群聚集，美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量在三周内又翻了两倍。据统计数据显示，美国7月12号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3600例，而三周前6月23号美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当时为11300例。 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具有高度传染性，在感染病例中所占的感染源比例也越来越大。同时，根据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数据，新增病例数量连续两周上升最多的五个州，其疫苗接种率都较低。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到欧洲。当地时间14号上午，法国举行国庆阅兵仪式。由于目前新冠疫情还存在，国庆阅兵仪式采取了一系列防疫措施，减少了观礼人数。按照惯例啊，法国每年国庆期间都会举行阅兵仪式。那么去年呢，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法国是取消了国庆阅兵仪式，仅在协和广场举行小型纪念仪式，这是自二战以来的首次。那么今年呢，法国又恢复了这一国庆传统。 阅兵式由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今年的阅兵式主题为赢得未来，一方面寓意法国将战胜新冠疫情，另一方面表示法国军队将通过高技术为未来战争做好准备。 那今年呢，是法国著名历史人物拿破仑逝世200周年纪念。那阅兵式当中啊，也加入了向拿破仑致敬的这样一个元素。另外呢，为了纪念法国著名儿童读物《小王子》出版75周年，法兰西巡逻兵飞行表演队特意在飞机尾翼喷涂了这部书的作者头像和小王子的人物形象。 当地时间13号，欧盟财政部长正式批准欧盟12个国家所提交的价值约800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6万亿元的振兴计划。这个计划将为包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在内的国家提供赠款和贷款，旨在促进新冠疫情后的经济复兴。 从复苏资金数量来看，意大利和西班牙是最大的受益者。欧盟经济专员表示，欧盟将在未来几周内支付12个国家的第一笔预付款，其余15个欧盟国家的振兴计划将会在稍后进行评估。 另外，欧盟财长预计将在7月26号的会议上批准克罗地亚、立陶宛等国的振兴计划，这是欧盟国家第一次尝试通过联合借款来提供资金的方式。此前，德国等国在处理过去十年的主权债务危机时，曾坚决抵制这种建议。 那么去年7月，欧盟推出总规模超过 1.8 万亿欧元的经济复苏计划，其中包括7500亿欧元恢复基金。同年12月，欧盟领导人就落实复苏计划达成协议，按照计划，经济复苏计划第一批资金计划在今年7月拨付。 再来跟进，随着美国佛罗里达州塌楼废墟的搜寻工作即将结束，官方13号大幅修正了估计的死亡人数。事故发生之初，他们认为被埋在废墟中的人远超100人。不过现在呢，他们估计最终的死亡人数在95到99人之间。除了大楼刚刚垮塌时有人逃出，在持续几周的救援工作中没有找到生还者，这是美国历史上类似事故死亡人数最多的之一。 那么美国呢又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当地时间14号，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发生一起枪击案，造成五人受伤。芝加哥警方称，当天凌晨，一名男子在芝加哥西区的加菲尔德公园附近突然掏出手枪向人群射击，现场人群听到枪声后四处躲避，过程当中有四名女性和一名男性中枪，中枪者年龄在18到34岁之间，伤势目前呢都无大碍。警方表示，有关此案的调查仍在进行，目前没有人被捕。 枪支暴力行为通常在夏季时会出现上升，在刚刚过去的周一和周二，芝加哥市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三人死亡，19人受伤，中枪者年龄最小的才2岁。 那么近期啊，美国多个主要城市枪击事件又在持续增加。截止到7月14号，美国今年已经发生了351起大规模的枪击案，与去年同期相比呈两位数的百分比增幅。全美因枪支暴力死亡和使用枪支自杀的人数今年已经超过2.3万人。 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秦冰冰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钱冰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王雨田。雨田你好。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先请您介绍一下黄金的后期走势。 好的，黄金自6月末以来保持上行走势。从基本面来看呢，市场对传染性增强的 Delta 变种病毒的担忧提振了黄金的避险吸引力。那么与此同时呢，昨日晚间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美国经济需要进一步改善，美联储才会改变超宽松的货币政策。目前就业市场仍远低于疫情前的水平，该讲话被解读为偏向鸽派，黄金受此提振，昨日冲高至1830一线，最终收报在1827美元每盎司附近。展望后市，在美联储中长期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下，黄金仍有下行压力，短期则可能受经济数据和市场预期等因素方面的这个影响出现区间震荡。技术面看，金价正接近50%斐波那契回撤位1833一线，MACD 指标的红色动能柱持续扩大，且五日均线上穿10日、20日均线，暗示短期仍存在上行动能，建议多头投资者继续持仓观望。上方看向61.8%斐波那契回撤位1852美元附近，下方止损看向1788美元附近。主持人， 先请您介绍一下近期英镑的整体情况。 好的。英镑昨日一扫本周前两个交易日的阴霾，昨日小幅回调，收报1.3856。本周二，美国公布了六月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增长5.4%，远高于预期值，并且创下了自2008年8月以来的最大涨幅。数据带动了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美元指数上涨，英镑日内振幅约1%。而昨日美联储主席的鸽派表态，给市场的通胀担忧降了温，美元指数受到打压，英镑温和反弹。再看英国国内方面，昨日最新公布的六月英国通胀数据攀升至2.5%，高于前值和英国央行的目标值。强劲的通胀数据使投资者重新评估本月初英国央行行长关于通胀上涨只是暂时的这一说法。然而从中长期来看，在英美通胀齐涨的背景下，如果英国央行延续七月初以来的鸽派论调，且在实际收紧货币政策的进程上落后美联储，个人认为英镑很有可能承压下行。另外，英国当前新冠疫情仍不容乐观，本周单日新增确诊人数仍维持在3万人以上。鉴于7月19日即将全面解封，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大疫情防控的难度，市场对英国后续经济复苏存在担忧，这也将对英镑构成不利影响。结合上述因素，个人认为短期内英镑将维持震荡走势，中长期走势偏弱势。技术面看，当前布林通道中轨1.3905一线对英镑形成较强压制， RSI 指标保持在50以下， MACD 指标初步反正，建议多头投资者等待方向进一步确认。下方看向前低1.37附近，上方阻力位看在1.4水平。主持人， 好的，最后请您报一下其他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排价。 好的，澳元对人民币报在485.37，加元对人民币报在517.66，

截至到2021年3月底，北京市共有城乡低保对象66245户，110212人。据介绍，北京市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调整，主要以统计部门提供的居民基本食品费用支出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费用支出为基础进行测算，综合考虑了物价指数和社会保障相关标准及疫情的影响，兼顾了区域发展差异，顺应了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说完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租房补贴。昨天，北京市住建委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市场租房补贴发放管理的有关工作通知，其中明确，取得市场租房补贴资格的家庭自行到市场租赁住房，与出租人签订住房租赁合同时呢，应该使用北京市住房租赁合同示范文本。 对于自行在市场租房的中低收入家庭，北京市一直采取货币补贴的方式缓解家庭住房压力。按2020年8月执行的新政，三口之家每月最高可补贴3500元。北京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通知的出台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市场租房补贴的发放管理。 据了解啊，相比于此前建议使用的北京市住房租赁合同示范文本，这一次明确提出必须使用，目的呢是更好地保障租房人的权益。同时呢，已领取市场租房补贴但没有使用示范文本的家庭，按照规定呢，也应在合同租赁到期后使用示范文本重新签订住房租赁合同。 其次，通知提出补贴家庭与出租人签订住房租赁合同，依规办理住房租赁登记备案通过后，可简化补贴领取手续，房屋出租人也无需到场和提供相关材料，补贴家庭承租平房的出租人可不提供房屋安全鉴定证明。 好，财经资讯呢，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平时啊每天都使用的微信又有了一个新的变化。昨天微信 iOS 更新了 8.0.8 版本，这个新版本呢增加了包括更换消息提示音、来电铃声自定义、关注群成员等多项功能。那随后啊，自定义微信电话铃声的功能呢也冲上了微博热搜，目前啊新版本正在覆盖当中，安卓用户也很快可以体验到。 以往呢，一个人的微信收到消息，一群人都会掏出手机查看，因为也不知道是谁收到了，都是一个铃声。从昨天起 ，iOS 用户呢，只需要更新到这个最新的微信版本，就可以自定义来电铃声。除了默认这个选项之外，还有积木、可爱、空灵、俏皮等7种消息提示音可供选择。 其实这样一个功能早就该有啊。 此 外呢，来电铃声库啊也几乎是应有尽有。据介绍，列表当中的铃声啊大多都是来自于 QQ 音乐与视频号，点击呢就可以试听。当然也可以在页面顶部搜索歌曲或者是歌手来查找自己想要的铃声。 也是有更多个性化的选择。更令人惊喜的是呢，除了为微信好友设置统一的来电铃声之外呢，还可以为特殊好友设置专属铃声。设置好之后，不仅您自己可以听到这个新设置的铃声，好友也将听到同样的铃声。 那针对置顶聊天信息比较多的朋友呢，这次微信啊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将这个折叠置顶聊天功能加入了。当用户微信当中置顶聊天数量超过7个以及以上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折叠置顶聊天的选项，用户呢点击这一选项就可以将所有的置顶聊天暂时折叠起来，再次点击又可以恢复原状。 此外呢，新版微信还增加了关注的群成员功能，关注的群成员在发布信息时，系统会提示您关注，并且不受免打扰信息的影响。在微信群聊中，您可以将最多4个群成员设为关注。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好，进入到前沿科技板块，我们来说一说我国的 5G 应用情况。工信部、国家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住建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了 5G 应用扬帆行动计划2021到2023年，明确到2023年我国的 5G 应用发展水平要显著提升，综合实力持续增强。 行动计划还同时明确，到2023年要打造信息技术、通信技术、运营技术深度融合新生态，实现重点领域 5G 应用深度和广度双突破，构建技术产业和标准体系双支柱，网络平台安全等基础能力进一步提升， 5G 应用扬帆远航的局面逐步形成。 科技方面，我们再来说说美国科研方面的一个研究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研究人员呢预测，再过十多年，受到月球轨道平面周期性摆动以及气候变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的影响，美国的大部分沿海地区有可能潮灾会比较频繁，有的城市呢甚至每隔一到两天就会发生潮灾。那参与研究的夏威夷大学海洋学系助教菲尔·汤姆森说，如果每个月发生10到15次的潮灾，那生意呢就有可能关停，人员可能失业，公共卫生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另外，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先前报告，美国2019年共发生600多起潮灾，而这项最新研究则预估，到21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发生的潮灾数量将是2019年的3倍到4倍。 这个潮灾啊，是潮水的潮，潮汐的潮。 嗯， 那研究人员也表示说啊，潮灾频发与月球轨道平面周期性的变化是有关系的。月球轨道平面摆动周期约 18.6 年，那这个周期内呢，当月球轨道平面偏离地球赤道平面，地球上的潮汐相对减弱，高潮较低，低潮较高。那么相反，当月球轨道平面接近赤道平面的时候，地球上的潮汐就相对增强，高潮更高，低潮更低。 目前月球轨道平面正处于摆动周期中，对地球潮汐影响加强期间，但由于当前海平面上升的程度有限，即使高潮较高也没有超过潮灾警戒线。但是如果今后十多年海平面持续上升，月球再处于加强潮汐期间时呢，情况可能不同，发生潮灾的风险会相当高。 那么接下来科技方面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跟今年一个热词“躺平”有关的黑科技 啊。 近日呢，一篇发表在《焦耳》杂志上的论文显示啊，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可以从指尖上的汗水中获取能量的新设备。那这一设备在无需任何机械能量输入的情况下，每平方厘米可以产生300毫焦耳的能量。 这个数据证明，这个新设备是有史以来人类发明的最高效的身体能量收集器，也意味着可自我维持的可穿戴电子产品向更实用、更方便、更大众化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 那更重要的一点是啊，相比旧设备需要大量的运动，这新设备啊，无需佩戴进行锻炼，你就可以获得能量啊，就是说躺着睡觉也有能量的输出。除了睡觉，打字、发短信、弹钢琴等活动呢，也可以成为能量的来源。因此，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纳米工程学的教授约瑟夫王说啊，大家可以看这是无所事事啊，同样能够给你带来能量 啊。所以一开始咱们说跟躺平有关系。 对， 就介绍呢，这个新设备是一种名为生物燃料电池的能量收集器，由乳酸来提供动力。从外观上看呢，它是一条薄而柔软的带子，大小约为1平方厘米，可以像创可贴一样缠绕在指尖上，可长时间舒适佩戴。而设备上的碳泡沫电极衬垫在佩戴的时候会紧贴手指，吸收汗水并将其转化为电能。 这个设备为什么选择在指尖上佩戴呢？就是因为啊，与身体其他部位相比，指尖的汗腺密度是最高的，达到1000多个。手指呢，更是身体24小时的汗水工厂，可以产生汗量是身体其他部分啊100到1000倍。那未来呢，研究员也希望啊继续改进这一设备，实现利用能量为传感器等电子设备供电的目标。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 人力社保小课堂， 大家好，欢迎收听人力社保小课堂。前段时间，市人力社保局、税务局、医保局和公积金管理中心联合发布了关于合并申报2021年度五险一金缴费工资有关问题的通知，这里面有哪些和我们息息相关的内容呢？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讲讲。 首先，大家要了解一个知识点，现在北京市的社保费用由人力社保部门和医保部门管理，税务部门统一征收，住房公积金则由北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管理和征收。虽然管理和征收在不同部门，但是申报办理流程并不复杂，都是统一入口、统一标准、统一口径。也就是说，包括养老、 医疗、失业、工伤、生育在内的各项社会保险与住房公积金的缴费工资可以合并申报，而且可以直接在网上提交，不需要再跑腿了。 从今年6月起一直到7月25号，用人单位可以登录市人力社保局网站合并申报2021年度五险一金缴费工资。申报完成后，人力社保部门会把相关数据传递给税务部门、医保部门和公积金部门。申报时间到本月25号就截止了，还没有申报的可要抓紧了。 申报时，用人单位要以职工2020年度的月平均工资作为申报2021年度五险一金的缴费工资依据。申报录入时不做上下限大的限制，按实际情况申报就可以。后期核定时，系统会自动按照本市五险一金的上下限规定分别核定。用人单位要如实申报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不得瞒报漏报。如果单位没有按时申报缴费工资，按照相关的规定，从今年7月开始，将会按照单位上月缴费额的110%确定2021年度的社会保险缴费工资。 好了，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就到这里。以上内容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宣传中心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北安区22周年庆，携冠军合冲赠礼品，即放福利，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新家装指定主材再享95折。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北安居。 用优质精良的食材还原自然温暖的味道， 善待每一位食客，唤醒对家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到西北吃好每一顿。北京广播大厦地处建国门商圈，提供多样化办公空间选择及定制设计，可拎包入住，更设有员工用餐服务，高效工作，守护上班族的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正在申请办法就查起来，现在是3号郎平，号就郎平在4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十七米多，中国的7战7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早晨的8:32，欢迎回来，这里是李玲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旅游资讯啊，先来关注一下，根据市文旅局的通知，按照汛期景区关闭和恢复开放的规定，今天门头沟区的景点潭柘寺、戒台寺、双龙峡、定都峰、十八潭、龙门涧，还有巨灵峡地质灾害类的景区呢，还要继续关闭，所以请游客今天不要前往以上景区了。 嗯，其余景区呢，进行安全风险评估、排查隐患之后，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安全有序恢复景区开放。 嗯，近期啊，北京这个降雨比较频繁哈，去山区游玩，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是， 尽量就不要再去了啊。那针对呢游客对于陶然亭公园旧西门封闭2年还不能打开这样一个疑问，陶然亭公园啊昨天做出了回应，说这个通道呢位于公园生产区，不是正规的大门，并且呢路面破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没有开放。 据了解，居民呼吁开通的旧西门连接着龙爪槐胡同与龙泉胡同，也被称为西北门。目前陶然亭公园4个大门中只有西门在社区内。今年陶然亭公园经过实地走访、前期调研，与西城区政府有关部门、陶然亭街道办事处共同协商沟通，于7月1号已经开通了临菜市口南大街的游客通道。陶然亭公园介绍说呢，这个新的通道位于园区的标本园附近，离陶然亭地铁只有600多米，方便入园，还有停车区域。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好，文化资讯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东京奥运会进入倒计时，开幕呢还有八天的时间了。那昨天的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名单公布了，一共有777人，可以说阵容是相当的庞大。其中运动员431人，女运动员有298人，男运动员有133人。东京奥运会呢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境外参赛规模最大的一届奥运会，目前的代表团成员疫苗接种率达到99.61%。 据了解，431名运动员来自全国28个省区市，其中包括满族、蒙古族、回族等9个少数民族的33名运动员。运动员的平均年龄25.4岁，年龄最小的14岁，最大的52岁。 运动员当中啊，参加过奥运会的有138人，占运动员总数的32.02%。其中呢，131人参加过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首次参加奥运会的有293人，占运动员总数的67.98%。参加过亚运会的有291人，占运动员总数的67.52%。没有参加过亚运会的有140人，占运动员总数的32.48%。 东京奥运会共设33个大项，339个小项。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报名参加除冲浪、棒垒球和手球之外的30个大项、225个小项的比赛，为境外参赛小项最多的一届。其中乒乓球、羽毛球、举重、跳水、花样游泳、蹦床、射箭、皮划艇竞水、现代五项、山地自行车、高尔夫、三人篮球、攀岩等满项报名参赛。 当然大家也比较关注几个咱们国家比较优势的项目，比如说乒乓球、排球。那上周呢，为了真实模拟东京奥运会的比赛环境啊，中国乒乓球队举行了出征奥运前的最后一次热身赛，这意味着国乒正式结束了5年的奥运备战。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表示，这次奥运备战极其艰难，比如受疫情影响，乒乓球比赛不允许球员用手接触球台，包括吹气，所以备战的时候要想尽办法磨练球员抗压抗干扰能力。 我们需要的就是运动员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怎么能够反弹的力量。奥运会啊，其实真正最难打的是前一两轮，大家突然间面对奥运会的时候，这种淘汰赛、这种生死战的时候，其实这次奥运会备战是极其艰难的，是吧？有太多太多的困难，太多太多的问题，我们可能还想不到，包括疫情期间的，是吧？一些规则，是吧？你像不能拿手擦球台，包括这个吹气，所以我们现在就想尽办法，是吧？磨练运动员的抗压、抗干扰能力。 东京奥运会女排比赛呢，将于7月25号到8月8号在东京举行。中国女排在小组赛阶段将先后迎战土耳其队、美国队、俄罗斯队、意大利队和阿根廷队。昨天凌晨，女排主教练郎平及12名东京奥运会参赛队员分批离开宁波北仑，返回北京。在短暂休整之后，中国女排将于7月19号飞赴日本参加东京奥运会的比赛。我们来听一听郎平的感受。 首先，我觉得这个日本这个有名的比赛馆做得非常好啊，而且能够做我听说能够做15000名的观众。如果是奥运会的赛场上能有这么多的观众进场的话，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激动人心的一个场面。但如果是说疫情不能够呈现的话，我们作为运动员也会尽全力在场上互相鼓励，给全世界的电视观众，呈现最精彩的比赛。 下周五东京奥运会将会开幕，我们期待着所有运动员都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而且平平安安的。 这个是最重要的啊。 对， 防疫状态下的奥运会，我们一同来关注吧。好，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展览方面。昨天上午呢，中国科技馆赤子丹心与党同龄的科学家主题展览开幕了。21位与党同龄的科学家故事集中展出。 这个展览以1921年出生的科学家为切入点，以中国科学家精神为主线，通过图文展板、珍贵实物、科技模型以及互动展品等多种形式，综合展现与党同龄的科学家们的卓越成就与探索历程，尤其是他们感人至深的爱国爱党情怀。 这个展览一共设有8个展区，其中在序言区一面巨大的科学家互动墙供观众来点击互动，详细了解这些科学家的生平。这次展览呢，是由中国科技馆联合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共同策划推出的，在中国科技馆2层恐龙广场展出。 再为您介绍隆福寺国潮书市第二季近日开启，为市民带来一场国潮之旅。接下来市民还能够在云端感受沉浸式影展。去年火爆京城的戛纳 XR 沉浸式影展也正式亮相，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当中，隆福寺将展映2021戛纳 XR 沉浸影像单元的多款入围影片，有动画、纪录片、剧情、科幻、数字艺术等。 演出方面，根据王蒙长篇小说改编的同名舞台剧《活动变形人》将在8月20号到22号在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连演三场，这也是这部经典作品首次被改编上舞台。 活动变人形被誉为改革开放40周年最具影响力的长篇小说之一，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缩影。王蒙坦言，活动变人形的那代人基本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他们还有眼泪没有流完，还有愿望期待后人实现，让这些文学形象在舞台上重生，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再来关注北京京剧院百剧百人庆百年优秀剧目展演季近日启幕了，包含新编戏、革命现代京剧、传统戏、挖掘整理剧目在内的29部36场精品力作将会陆续上演，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 7月将陆续上演《大宅门》《宋家姐妹》《梅花香韵》《夫人城》《洛神赋》《夏鲁城》等新编京剧剧目，乌豆、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3部革命现代京剧，以及传统京剧梅玉佩、姚七。 那么北京京剧院9位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近40位国家一级演员及多位中青年演员将会悉数登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赵宝秀将参演7月16号和17号的《宋家姐妹》，京剧花脸名家陈俊杰将参演7月19号的《梅花香韵》及7月23号的《洛神赋》。感兴趣的票友，咱们可以关注一下。 影视方面，昨晚开始首次以民间救援团体为原型，聚焦真实救援事件，讲述自发组织救援的基层党员的《我们的新时代之紧急营救》在北京卫视、东方卫视、深圳卫视、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开播。 民间救援队当中呢，既有开公司的老板，也有修车的退伍老兵，他们来自不同的行业，但是有着身为党员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为了救援梦想团结在一起，奋战在危急的第一线。电视剧《紧急营救》讲的就是这样一群民间英雄的故事，他们自掏腰包扛起了救援队的大旗，带领更多人加入救援，在各种灾难发生时，他们配合消防、公安等官方救援，成为了强有力的补充力量。 紧急营救的创作团队曾先后对参加过汶川地震、北京721特大暴雨、2015尼泊尔地震救灾，以及非洲反盗猎、隧道应急站救援队等救援队的成员以及众多的当事人进行了细致采访。大量的采访、真实的资料，使得紧急营救在故事、人物和细节上呈现得更加鲜活生动。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了早晨的8点42分。以上资讯呢，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11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北京工商大学轻工科学技术学院的学生肖壮，2019年北京榜样粤榜人物。我在1999年出生，今天我来讲述百年党史中的1931年山河破碎抗争起。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918事变，开始大举侵占中国东北。918事变爆发后，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 荣振吗？怎么回事？ 副司令，日本人动手了，他们向我们北大营开火，用的重炮。 步兵从两个方向向我守军进攻， 我方已钻前殿，不予抵抗。现在有何新指示？ 他们打北大营，多少人？ 应该不在少数。我从这里听到枪声、炮声不断。 当在师团规模。 师团规模，你能确定吗？ 不确定。 听好了，日本人就是在挑衅，你不要上他的当，不要跟他们发生冲突。告诉第七旅，让所有的士兵严格执行命令。必要的时刻，统一收缴军械，防止个别士兵有报复行动，以免冲突局面无法收拾。听明白了吗？ 不到半年时间，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东三省人民流离失所。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开展抗日斗争，中共中央先后派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加强党组织的力量，组织建立抗日游击队，并逐渐成为东北的主要抗日武装力量。 敌人就是这样毒辣，想把东北人民烧光杀光，想一下子就咱们亡国灭种，把咱们吓得再不敢反抗。想把老百姓归队一起，监视起来，再也不能帮助抗日军了，想把抗日军消灭干净。他想错了，抗日军是老百姓自己的军队，老百姓和抗日军的关系是火也烧不断，刀也砍不断的。 愿意当亡国奴的跟着我们走，把日本鬼子赶出东北去。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掀起了长达14年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一步步带领中国走向独立、民主、富强。这一年11月，红色中华通讯社成立，这是新华社的前身。此时经过3年多实践，党基本形成了土地革命路线，即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早晨的8:47，我们来更新一下国家卫健委刚刚发布的疫情数据。7月14号，就是昨天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8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3例，本土病例5例，本土的5例病例都在云南。昨天新增无症状感染者8例，都为境外输入病例，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没有新增疑似病例。那么截止到7月14号24点，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506例，其中重症病例4例。 接下来进入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屈峰，今天为大家讲述冯和兰写给丈夫李建民家人的一封信的故事。冯和兰1917年出生于浙江鄞县，家里有3个姐妹，她排行老二。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2月，冯和兰和姐姐冯姨在宁波镇海一所小学当教员，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9年，冯和兰由李建民、李霞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在抗日救亡中，冯和兰与李建民并肩战斗，有着崇高的理想，共同的目标。1941年，这对热血青年结成了革命伴侣。婚后，冯和兰生下了两个儿子袁山和平山。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建民随新四军浙东纵队北撤，因为孩子年幼，冯和兰不便随军北撤，就留下来坚持斗争。他与中共鄞州古林区特派员保持联系，以在小学教书为掩护，与吴家安、董必芬等一道在镇海、上阳山区开展革命活动，动员100多名青年参加农民夜校学习，培养了一批农民积极分子，并介绍进步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4月12号，由于叛徒出卖，冯和兰在去中共4名特派员机关联系工作时被捕。被捕前，他机智地吞下了藏在衣服口袋里的情报，并巧妙地发出了联络点正处于危险中的信号，使其他同志免遭不测。在狱中，敌人对冯和兰进行劝降，说只要他填张表，写上悔过自新4个字，就能放了他，让他和家人孩子团聚，还可以给他安排担任小学校长。但冯和兰不为所动地说，共产党人是有骨气的，我情愿立着死，也不会跪着向你们求生。无论敌人威逼利诱还是严刑拷打，冯和兰始终坚贞不屈。软硬兼施都不奏效后，敌人准备下毒手。11月5号下午，冯和兰等人被押解到宁波，关在了警察局拘留所里。第二天上午，冯和兰给丈夫李建民的兄弟姐妹写了最后一封信：李伦房诸兄弟姐妹，春假一别，进城永绝。我在狱中承蒙你们帮助我经济，衷心感激。要说的事毕竟是太多了，但已经来不及说，同时也不允许我说，引以为憾。我是牺牲了，望各位不要难过，唯望袁平两儿多加照顾，待他们长大成人，请告诉他们，我是为了人民顾不得儿女的，请他们原谅我。五哥可能早已牺牲，如果能有回家的一天，请你们告诉他，我是对得起他的。家父母年老无子无遗产，请尽可能给予帮助。别的不啰嗦了，望你们各自珍重，这是我所致盼的。从此你们只能在回忆中见到我了。此致敬祝。荷兰写于宁波警察局11月6日早上。戴着手铐用铅笔写完这封信后，冯荷兰从容不迫地走上囚车，被押赴刑场。他慷慨激昂，高唱国际歌，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时年30岁。 你是这样风雨兼程，你和百姓同心同行，就像树木扎根大地，就像种子和泥土相依。风里雨里航程壮丽，千里万里阳光在心里，我的梦想照耀前方，你的信仰点燃勇气。我们一起奋进竭力，让我们一起播种希望，耕耘土地，我们自信，我们前行。